你别跟我说相声、啊、要想活命赶紧给我写一份自白书，不写自白书马上枪毙你。 哦，他叫我写自白书， 你写了吗？ 自白书、啊、 给他写了。 你怎么写的？ 我念念你听听。 念一念。 自白书我是这么写的啊，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粪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无形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好， 怎么样？ 这是你写的， 这是成长同志写的。 这不废话，成长同志写的，你说的干嘛呀？ 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人就不易。 哎呀， 特务一看这份自白书啊，气得直哆嗦。好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哎呀， 你是不想活命啊？掏出手枪，照进我的面门，啪的就是一枪。 哎呦， 我闻听枪响啊，静静观瞧， 怎么样？ 可了不得了啊！有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娃娃青熏熏雾沉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明亮亮夺人二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血小的小子弹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慢慢腾腾恶狠狠地冲着我嗓子眼这飘飘摇摇地飞过来了。 呵，哎呀， 我练过武术啊，身体灵活，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残头啊，这颗子弹顺着我这耳朵边噌就过去，是我抢了一步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啊，我说你把枪给我，你把枪拿过来，我使劲一抓他的手枪头啊， 你把枪抓过来了， 我媳妇儿醒了，抡圆了给我一嘴巴，你这个家伙不睡觉，你老揪我鼻子干什么？ 做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二位合说的看红颜片段。有朋友可能猜了，这个戏耍小鬼子的相声演员可能就是李伯祥吧？这您可猜错了。不过这位演员和李伯祥还真有关系，他就是李伯祥先生的父亲，相声老艺人李杰臣先生。那是在抗战时期，有一次啊，李杰臣和刘宝瑞到唐山演出，看见了日本兵的胡作非为，在回天津前，李杰臣弄了一些破布，悄悄地把一个物件神秘地包裹了起来。刘宝瑞问他包什么呢，他只是说值钱的宝贝。就这样，他们带着这个宝贝上了火车，一路上小心翼翼的，生怕碰了磕了。没想到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出站口，李杰臣刚一出站就被几个日本兵围住要进行搜查。李杰臣早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但却装不明白。他们越嚷，李杰臣就把包裹抱得越紧，日本兵又怕是危险品，也不敢轻易上前。正在僵持时啊，一个翻译跑过来把话翻译给他，说是日本人想看看他抱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李杰臣装出了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把包裹给了翻译。那个翻译把包裹放在了地上，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袱，围观的人都笑了，感情李杰臣这神秘的宝贝就是一个破夜壶啊。事后李杰臣对刘宝瑞说，小日本鬼子就得耍耍他们。刘宝瑞挑起了大拇指，嘿，杰臣真有你的。讲完了李杰臣用夜壶戏弄小鬼子的故事，颇有正义感的李杰臣先生在舞台上也是以机智诙谐著称，这个特点被他的儿子李伯祥充分地继承了。李伯祥脑子快，记忆力强，很多听众都习惯称他为李快嘴。其实啊，李伯祥先生的单口功力也十分了得，表演起单口相声一样娓娓动听，耐人寻味。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段李伯祥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还半价》。 这几年呢，由于这个政策好，农村活跃起来了，农民的生活也相当富裕。这农村里的有一李大爷叫李林，有俩钱儿，趁着旅游乐呀，他想到省城里头逛一逛瞧一瞧，顺便买点东西回来。临走的时候啊，他的大女儿不放心，只嘱咐他说，爹啊，您到省城里头您可得早去早回，现在省城里边挺热闹，私人的商店不少，花样品种也特别多，可就一样您得注意，价格太高。不过您放心，他们这价格高啊可以还价。 怎么还？ 还半价，就是要十个您给他五个，要六个您给他仨，要俩呢您就给他一个，您老照着一半一半那么还，要不然您吃亏。 嘿，好女儿，我记住了，不管什么东西我都还半价。 这李大爷可就来到省城里头了，省城的热闹，火车站、大饭店、五个电车，马路上人山人海。这李大爷这瞧瞧这看看，嗯，真不错，这家商店挺漂亮。这家商店呢是一个体户集资兴办的一商店，里边的柜台很多，李大爷进去都花了眼了，这柜台也漂亮，那柜台也不错，转来转去，嗯，这柜台货物挺全的。这柜台里边呢有一40多岁中年人，做买卖说话得客气啊。这位老大爷，您打算买点什么？这李大爷心里高兴，到底城里人说话客气，见面管我叫大爷，我也得客气客气。 哦，好说。 哦，哎呀，老板，您贵姓啊？老板， 哦， 不敢，还贵姓呢？我姓陆。陆？您哪个陆？就是这边一耳刀，上面一土字，一八字，下边一土，大陆的陆。这么讲吧，他这个陆啊，也当姓字讲，还有一种讲法。当数目字就是1、2、3、4、5、6，这个路啊也当六字讲。 哦， 这么说您是三老板，他这就还上半价了。他怎么撂去一半都不仨吗？老板纳闷儿，我怎么三老板呢？我又不行三，你看我说话口音不对，老大也听不懂。做买卖不介意这个，东西卖完了就得。三老板。三老板就三老板，您给我拿双袜子我看看。哎，再我给你拿双袜子。哎，这双不错，您穿这个啊。哎，您看看这双怎么样？李大爷接过这双袜子一看，嗯，上岁数的就爱这种颜色。好，您等一等，我比划比划，尺寸差不多。好，老板，这袜子多少钱？哎，我呀跟您说实话，您可别上对过那柜台买去，他们那边贵，咱这儿便宜。这双袜子您来着了，他们那边2块2啊，今天减价，您给2块钱。2块钱可不行，太贵呀。那您打算给多少？一米。这怎么得还一半啊？这老板纳闷，这位怎么还这么多呀？戴着帽子不能差一尺啊，我要2块，您给1块，那玩意太少了。这样吧，我今天呢我就算赔了，八扣，您给1.6块怎么样？老板你说话挺客气，照您这样我就给8毛得了。这老板心里这别扭啊，怎么我唠你也唠啊，这不拿我开玩笑吗？大爷，您这可有点拿我开玩笑，您是真买是假买？您要真买1.4块您拿走。老板你是真买是假买？要真买就给你7毛钱。老板那个气，拿起这2只袜子来就往柜台上一摔，今儿个我怄气，我不挣钱，大爷这2只袜子我不要钱，这损损的我都送给您了。大爷接过来了，送我几只？2只票，就要1只。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随着公共文化资源向农村的倾斜，广大农民朋友们的生活方式早已经改变了。曾经那种清早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的情景已经成为了历史。如今辛勤忙碌了一天的农民兄弟，闲暇之余有了多种文化休闲选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经典名段单元中呢，我们要来欣赏的就是反映丰富新农村文化生活的相声作品《请剧团》。《请剧团》这个段子说的是为庆祝大丰收，一个农村老汉受乡亲们的委托到城里请剧团。农民生活富裕了，要热情招待前来为他们演出的相声团、马戏团和评剧团的演员们，汽车接送，一日四餐，还要请他们住在农民自己的小楼里。可是由于这位老汉口齿不清，引出了一段段笑料，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由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请剧团。 刚才是孙树军老师， 这一回是你来说吧。 啊，我说啊，这个节目是相声。 你们这是那个连环大会吧？ 啊，连环大会啊。这个相声啊，有俩人儿，有一个。 你那是相声演员吧？ 就是相声演员呐。

经典名段。 这里是为您制造欢乐的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听完了相声《请剧团》，不知道朋友们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请剧团》这个段子和一段传统相声的内容啊，有些相似。想必朋友们都知道是哪段了。没错，就是传统相声《找堂会》。不过，《请剧团》与《找堂会》从主题上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请剧团反映的是农民朋友生活水平提高后积极追求精神生活的心情，通过段子展现出新农村的方方面面。而找堂会则是讽刺旧社会负责约请堂会的中间人丑恶嘴脸的段子。作为反映农村新变化的歌颂型作品，很多演员都积极上演请剧团这个段子，并且根据地域特点进行了精心的修改，使段子更贴近百姓生活。下面我们就再来听一段由两位山东相声演员张存珠和孙少臣表演的请剧团片段。 我给你打听个人行吧？ 行啊。 给你打听个说相声的。 哦，跟我是同行。 才50岁了。 哦， 姓孙呀。 哦，跟我同姓， 叫孙少臣呀。 您呐、打听着了。 怎么呢？ 我就是孙少臣。 你就是孙少臣、 我就是。 太好了太好了。怎么是你还活着了？ 废话嘛，这不是。 你死人在这说相声的吗？不，我是说你活着好啊。 可不活着好吗？ 我正要来找你了。 你找我干嘛？ 我想着求你啊，上俺那里说相声的。 上您那儿说相声 啊？ 您那是什么地方？ 我是俺那里的。 我知道，您那叫什么地方啊？ 俺那里是太乙山区啊。 哦，你叫我们上山区说相声去？ 俺山区怎么了？俺山区怎么了？ 我没说别的呀。 你别寻思着俺山区那从前个干么呀？当地正是一干么乡亲们的顶头一干么，现在俺那里可干么了。 你们那干嘛了？你们 那俺那里是个好地处啊。 哦，我听说您那地方不错。 那些回电的把俺那里都给电成歌了。 是吗？您能不能当着各位观众唱两句我们听听？来两句 啊，给你唱唱 啊。怎么样？ 我请你不唱 啊。是是是。来两句，来两句。 我给你唱唱。唱唱咱家乡的歌曲。 对，沂蒙山。 完了完了，我唱唱了啊。野马山去好地方， 什么味儿这是？ 一座座白云绕山间。 你又改了。 我家就在山上住。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好家伙，你这干嘛呢？你这 我这不是给你唱歌了吗？ 这位真有本事，把四个歌都搁一块唱了。 我唱的怎么样呢？ 你唱的不怎么样。 那不会唱啊？ 不会唱别唱。 我要会唱还来求你吗？ 求我 啊？ 求我干嘛？ 上俺那里说相声的。 哦，上你们那说相声去 啊？ 您那是赶山会呀、是还有什么庆祝活动啊？ 都庆祝活动。 有什么庆祝活动啊？ 庆祝农业大丰收啊。 哦， 当地三农全会以后啊，俺那里落实了农村的政策，实行了经济责任制，连产几畴大包谷。乡亲们打造多种经营，乡亲们有了几头地的张粮食，有了粮食能买钱。我跟你说句实在的不，有了钱我也买来了，多新鲜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存珠和孙少臣二位合说的请剧团片段。您可以听得出张存珠先生那一口一个山东味的干馍呢，非常有地域风味，而且把演出的地点也搬到了沂蒙老区。我们也能猜到他们二位的这段请剧团反映歌颂的就是沂蒙革命老区在新时代中的发展与变化。好，聊到这儿呢，本期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让我们在彭丽媛演唱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歌声中结束本期节目。 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愿您开开心心每一天。 平地一声泪，错开。